47点，跌1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57点，跌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5，日元115.45，瑞士法郎0.919，加元1.268，人民币6.321，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06，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6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38.08美元，卖出1938.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部分地区有薄雾，港内嘅能见度曾经降至4000米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温暖同有薄雾，星期一早上有几阵雨，转渐天晴干燥，星期二同星期三早上清凉。现时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强调，一定照顾市民所需。 例如有人话担心会买唔到食物，所以要囤积啲食物。我哋亦都系新闻公布话咧，任何嘅强制全民检测，即使会有一啲限制市民嘅出外嘅活动，但我哋一定会照顾到。或者让市民是可以自己照顾到自己的日常生活所需。同样地，又有一些人在传闻说金融市场会不会有影响，所以我们都是很郑重澄清了，我们一定会是照顾到香港的特殊的情况，包括我们作为金融中心是需要时刻和全球的市场是联系。所以这些就是希望在未有个细化方案出来之前，是市民是真的不需要担心。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 针对收到阳性检测报告的市民，我们希望可以尽快索取到有关个案和你家庭成员的资料，安排我们进行调查和进行家居检疫工作，请市民以电子表格的形式尽快向我们提供相关的资料，以便我们能够加速做我们控制工作。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教授， 如果大家是要同心协力同政府一起咧，去建起呢个围墙，去堵截呢个 Omicron， 或者系将佢咧系截断嘅话咧，其实就当然第一自己系要戴口罩啊，勤洗手啊，少去呢啲人多嘅地方。第二咧就系打针啊，因为咧刚才我都讲啦，虽然而家我哋都睇到都好欣喜，因为咧我哋嘅接种率咧其实系上升嘅，咁所以咧就系我哋都呼吁大家系打针。而第三样嘢咧系可以做嘅咧，就当收到我哋嘅强制检测公告之后咧，因为当而家仲有潜在嘅传播链，而我哋嘅追踪继续佢喺度做咧，即系话呢一啲有确诊嘅人士咧，佢可能曾经系去过呢个地方吓，亦都有安心出行嘅一个指示，咁大家就要尽快咧系出嚟咧系做检测先至得。 我由你做决定。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全程抗疫。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 散光，浮云若上天空里自在游荡，笑苍生太繁忙。今天的他竟跟我泛舟互赏，美景仔细欣赏。水中的影子也相，这光景最难忘。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园中只生命共他一对一双，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园中只生命共他一对一双，闪闪金光轻飞跃，淡淡湖上晚风吹过水乡，斜阳又似胭脂染在面庞上，这一刻最难忘。仿似画在湖上，园中只生永共他一对一双，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园中只生永共他一对一双，闪闪金光轻飞跃，淡淡湖上风吹过水乡，斜阳又似胭脂染在面庞上，这一刻最难忘。 林子祥在水中央。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13，你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陪陪陪伴你嘅，咁啊提下你啦，日子咧就已经嚟到2022年嘅3月4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咧就系呢一个2月初二嘅。 室外温19度，相对湿度89%啊。 朋友，记得那天共你初初见面，谈到你的理想，并祝他朝兑现。谁不知分开只有数年，共你相逢先感觉到两家亦在变。笑共对，说起往年，共你相对无言。如今双方同坐，待于只顾实际，才令你我理想改变。朋友放声痛哭，或者得到快乐。时间永不再返，梦想不可再现。人一生匆匆三数十年，莫怨当年轻轻错失机会万遍。回头未必可再遇见，你的往年未必胜目前。大家举杯同饮，大家一再互勉，期望你我运气转变。 正杰相对无言，好啦，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啦，早晚系有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温暖，最高气温咧约为25度啊，吹轻微至和缓嘅东风。展望咧未来一两日系温暖同埋有薄雾啊。星期一早上咧有几阵雨，渐转天晴干燥啊。星期二同埋星期三早上系清凉啊。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89%。哇，湿度咁高呢，你啲骨头有冇觉得有啲唔舒服呢？我就有啦。有返咁上下嘅我嘅只係年纪呀。啲骨头呢硬係都有啲旧患会走出嚟。尤其是而家成日都冇得出街，系嘛，成日都系一个安全嘅室内地方嘅话咧，哇，啲筋骨咧真系硬晒太。 命途命途满是得失分界线，每步每步都似踏进交叉点。当初不信命运，但信机会，直到今天自信的心仍是不会变，只盼可以找紧光阴一串串，往日那份憧憬自信不会断，艰苦险恶道路逐上一段段，轮到得失未到终点，谁又可计算？用自信心完成每一天，过去了似未能还原，增醒心是长远。孤军皆自愿，心愿自信定能圆， 一切皆自愿，只顾艰难成败不去算。每步每步都似踏进交叉点，当初不信命运，但信机会，直到今天自信的心仍是不会变，只盼可以找紧光阴一串串。往日那份憧憬，自信不会断，艰苦险恶道路逐上一段段，轮到得失未到终点，谁又可计算？步伐也许难如往常那么甜，过去已是，永远也是，只有今天共明天。孤困间自愿，心愿自信定能圆，一切皆自愿，只顾艰难成败不去算，孤困皆自愿，心愿自信定能圆，不理多辛酸，只顾艰难成败不去算。今天阳光正暖，我的心更暖。 新交叉点，我哋有夏小星嘅歌声。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童年时间有一个这样的游戏呢？ 一个走，一个追，冰茶缸似早分配，今天的你像那当初的我，他朝对错变还多，拍给我不会少，不会多，恩怨方似早分妥，下朝的你或似今天的我，当初远景难分清楚，不知不觉， 莫奈何， 是否有因果？ 阻，打算周到偏出错，几多苦困又会偏偏闯过，不到终点看自结果，怎分工过？是否有因果？难道冇对错？一生福与祸，人人必经过。 时候咧玩过呢个游戏嘅，点子冰冰点着谁人做大兵，仲记唔记得咧？听我咧有泰迪罗宾嘅点子冰冰之后，我哋有 Sam 去 啊。灵魂望不见欢欣人面，富士松枝。不见有人欢笑，只有神像在远方迷雾，山长水远未入其怀抱，弹到滩岸点点轮光，岂能及如灯在彼傍，俯首低问何时何方何模样，回音轻传此时此处此模样，何须多见福多求，且唱一曲归途上，此时此处此模样，此模样。此模样，此模样。 塔凌云，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29，我哋先听一节5:30新闻简报，翻嚟之后继续清晨就行嚟啊！ 清晨5:30，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6,82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创单日确诊数字新高，绝大部分属于本地感染。再多144名患者离世，至今累计1,153人离世。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话：，政府仍在商讨全民检测嘅详情，细节敲定之后会有公布。佢又指食品和物资供应充足，呼吁市民不必囤积抢救。国家卫健委新冠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率领的内地专家团继续访港考察行程，去过三间安老院了解院舍的防疫措施。梁万年说仍然是了解紧香港的情况，会就疫情现状和趋势和香港专家分析和研究形成最大共识，提出意见和建议，有信心香港能够战胜疫情。俄罗斯和乌克兰在白俄罗斯的第二轮谈判结束，双方就人道主义通道事宜以及就运送药物和食品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达成谅解。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说，会谈未有产生乌克兰所希望的结果，但同意就設立人道主義走廊再次對話，雙方亦討論到暫時停火給平民撤離的可行性。俄羅斯的談判代表總統助理梅金斯基說，會談討論軍事、國際、人道主義和未來政治解決衝突的問題，雙方同意在公民撤離期間停止在人道主義走廊衝突，形容会谈具有重大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度提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谈判，认为这样是唯一能够停止战争的方式。泽连斯基说，乌克兰未有攻击俄罗斯，亦都没有攻击俄罗斯的计划，质疑普京出兵的目的，要求俄军立即离开。另外，泽连斯基又说，如果北约等西方国家不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飞区，就应该向乌克兰提供战机。他说，一旦乌克兰失守，和俄罗斯接壤的北约国家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将会成为俄罗斯的下个目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794点，跌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63点，跌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6，日元115.46，瑞士法郎0.919，加元1.268，人民币6.321，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07，澳元对美元0.733，新西兰元对美元0.6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37.39美元，卖出1,938.0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温暖同有薄雾，星期一早上有几阵雨，渐转天晴干燥。星期二和星期三早上清凉。现时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 将军澳。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的服务需求，

听你唱陈百强的心爱着你，将时间带到早上的5:41。好得意的，每个人的阶段都有可能有些歌曲或者有些朋友仔的歌曲演绎你是特别喜欢的。过了那段时间可能你又会对他麻麻地。亦都有些朋友是即是可能歌手讲的是我后生的时候没什么感觉的，到你即是有回咁上下的时候呢，你听返嗰啲歌你又觉得特别有感觉，就好似 Danny Chan 陈百强咁。喺我细个嘅时候呢，其实我唔係话十分喜欢佢嘅歌曲，即係都会识唱佢嘅歌，都会听佢嘅歌，但係唔係觉得係好入耳囉。而家听真係觉得好好听。当然 Danny Chan 也有他很多经典的作品，很多歌手其实他都有很多首哇，你数用十只手指加上脚趾都数不完的经典作品，就好像谭校长那样都是一样。 星犹如天空的小斑点，在半空中，在你的肩膀，每晚灿烂明亮地沉默地笑，仍是每夜，仍是每段爱情。星没有一颗不爱闪照，在你身边，谁会不深爱你？最爱的你，软弱无力地凝望着我，陪伴过度，让爱过滤着每日。每日深夜，云飘涌的清晨，能拥有亲爱的你，曾是我的生趣。每日深夜，云飘涌的清晨，仍是会回味到这份爱恋。有一颗不爱闪照在你身边，谁会不深爱你？最爱的你，软弱无力地凝望着我，陪伴过度，让爱过滤着每日。每日深夜，云飘涌的清晨，能拥有亲爱的你，曾是我的心趣。每日深夜，云飘涌的清晨，仍是会回味到这份爱恋。See you. 再开始过。 谭咏麟《最爱的你》，有冇啲人咧，永远摆喺你个心嘅心深处嗰度？唔抄佢出嚟又冇嘢嘅，抄佢出嚟嘅时候就会戚戚咁痛啊！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咁啊，天文台咧5:45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早晚有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温暖啊。最高气温约为26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温暖同埋有薄雾。星期一早上有几阵雨啊，渐转天晴同埋干燥。星期二同埋星期三早上系清凉，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86%啊。 抹干的眼睛张开，这里只得风雨海，就让我对你悄悄说，仍然期待。抱紧一刹的精彩，哪怕一生的变改，未让这个世界擦过，暗暗地记载。余情未了，去又来，回头有错偏不改，无奈有无奈，离别但未放开。分开漂泊再远，遇上再分开，捉不紧一切，仿似命运就是你的爱。怎不该说放开，怎舍放开，是没法去告诉你说永远分开。而在热情渐冷后，你会轻轻挥离手，就让我再次记挂你，再见及再爱。余情未了，去又来，回头有错偏不改，无奈有无奈，离别但未放开。分开漂泊再远，遇上再分开，捉不紧一切，仿似命运就是你的爱。 分开漂泊在遇，遇上再分开，捉不紧一切仿似命运，就是你的爱。 KCL 李国强的这一首《余情未了》。 伪装，因时光一再无情，尽管你曾于笑面滴出泪水，爱浓于痴百般，无论那些。情缘为背，情缘赔上一切，都不算后悔，应不应已经相瞒。我和你不需再讲什么，因曾彼此敬 无悔，我哋有王杰嘅歌声，所以话咧，其实做任何事情嘅时候咧，都应该要考虑得好清楚，千祈唔好后悔，因为后悔嘅感觉实在好难受啊！就好似有啲人，如果喺你身边，你冇好好珍惜，后悔嘅时候已经太迟。明年今日回望翻嘅时候，会系点样呢？ 若这一束吊灯倾泻下来，或者我已不会存在，即使你不爱，亦不需要分开。若这一刻我竟然

时间来到早上的六点答二，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早早有钱佩佩陪伴你的。再次提提你，日子就来到2022年的3月4号星期五的早上，农历就是2月初二的。室外温19度，相对湿度 82%。转头在这个健健康康在清晨，今日星期五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的出现。呢首歌咧，有听众朋友好想听，亦都我好希望将呢一首歌送俾所有抗疫中嘅每一位嘅香港人。我哋大家发挥一个狮子山下嘅精神，共同抗疫，一定可以战胜疫情。 人生总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喜害。人生不免崎岖，难绝无挂虑，几时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去分头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 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到咗呢一个嘅星期五啊，清晨爽利嚟到六点钟新闻之后咧，就有健健康康在清晨。除咗有我钱佩佩之外咧，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啊，陪住昨晚睡得好不好啊？ 昨晚呢，因为我要做节目呢，个人呢喺嗰个生理时钟上面呢，通常两点几会醒一次啦，三点几会醒一次啦，到四点我要起身嘅时候呢就会自然醒㗎啦。咁所以其实一般要返清晨爽利呢都瞓得唔係咁好嘅。不过佩佩就有度好嘅，即係喺唔使返清晨爽利嘅日子呢，我就会大觉瞓嘅。好似个人呢个生理时钟已经系仿佛已经形成咗咁样啊。咁啦，沈医生你呢？ 我呢就昨晚都瞓得算係可以啦，咁因为呢近排呢天气都唔差嘅，咁所以呢我觉得即係呢个对我个瞓觉嘅質素呢都有影响㗎喎，咁所以呢我觉得昨晚瞓得可以我都好满足啊，咁今日呢嚟到做节目呢我都觉得啊精神爽利啊真係。 咁讲緊呢个失眠嘅问题，上个礼拜呢我哋就讲咗好多呢个因素啦，咁亦都要即係寻求咗背后嘅因素点解会失眠啦。咁但係其实如果係以精神科医生嘅角度去睇，咁我哋点样去处理呢啲失眠嘅个案呢？係咪即係帮佢抽丝剥茧揾到佢嘅问题所在呀，定係点样即係帮到个失眠患者㗎呢？ 是啊，所以第一样嘢一定呢就是如果去到诊断咗先好紧要。诊断乜嘢呢？就诊断佢究竟嗰个状态系咪去到一个真系临床里面我哋觉得严重嘅一个失眠嘅问题啊，定系佢普通一啲间唔中出现嘅即系瞓觉上面瞓得唔系咁好嘅啫。呢个要搞清楚先嘅。咁如果去到真系一个失眠嘅问题嘅话呢，我哋就要抽丝剥茧啦，好似佩佩咁讲。究竟是有背后发生緊啲乜嘢，无论佢身体状况身体健康上面有冇啲乜嘢影响緊佢，药物有冇一啲咩嘅药物影响緊佢，精神健康上面情绪上面有冇啲咩发生緊影响緊佢个睡眠。咁、如果全部都冇嘅，全部都 ok 嘅，咁可能就本身呢係一个失眠症呢都唔出奇嘅。咁、所以我哋要搞清楚，然之后对症下药去到处理个问题嘅。 咁我想问一下啦，即系如果有失眠嘅问题，我先系去睇咩医生先呢？咁我系咪应该揾咗身体有冇其他毛病，最后都发现冇啦，先至去揾精神科医生去帮手呢？ 一般嚟讲可以系咁样做嘅。咁因为身体检查呢系必须要做。所以呢如果你系有一啲相熟嘅家庭医生啊咁样嘅话呢，你系可以去揾咗嗰啲医生呢去到做咗一个初步评估先啦，同埋呢去到做咗一啲基本嘅身体检查先。咁如果冇事嘅话呢，咁可能仍然有个失眠问题嘅话呢，可能再转介去精神科专科医生呢，咁就可能都好合适。又或者呢，如果你冇乜一啲相熟嘅家庭医生啊，咁直接嚟睇专科呢，其实我哋专科医生呢都会做返头先嗰啲步骤呢，去到帮你分析返或者搵返背后嗰个原因囉。 咁你点样去帮佢哋㗎？ 基本上呢我哋透过几样嘢啦，一啲嘅问诊啦、问症啦，睇返下佢一啲佢以病人所讲嘅资讯资料，佢嗰个生活嘅状态、睡眠嗰个嘅规律究竟系点啊。如果我哋觉得唔清楚嘅话，需要多啲资料呢，可能我哋会问返屋企人啦，或者佢身边嘅人啦，同佢一齐瞓嘅人啦等等呢，去到了解返佢睡眠嘅时候个状态啦咁样。咁因为有时呢可能失眠呢都同啊佢睡眠嘅时候会唔会有一啲可能睡眠窒息症啊，或者睡眠嘅疾病呢都可能有关。咁呢啲身边人嘅资料呢都系好紧要嘅。然之后呢我哋就会做一啲身体嘅检查啦，可能同佢听心肺啊，或者检查身体其他嗰、那个脑神经系统啊，咁样呢我哋会做一啲身体嘅检查。跟住呢我哋就会因应呢头先嗰两样嘢得出嚟嘅一啲嘅资讯呢，我哋就会做返一啲可能抽血啊，又或者心电图啊，其他嘅可能需唔需要照埋个脑啊等等呢啲咁样嘅检查呢，去到得出一个诊断或者一个嘅结果，究竟佢身体上面有冇啲咩发生緊呢，咁样或者影响緊佢呢咁样囉。 咁一般如果诊断咗之后呢都觉得需要即係要治疗嘅话呢，咁精神科专科方面呢要点样去帮助呢啲嘅病人嘅呢？ 基本上如果最简单即係冇其他身体毛病啦，亦都当佢係冇其他情绪问题啦，但呢个就唔常见嘅，因为通常嚟得我哋嗰度呢都唔多唔少呢，其实佢係有啲其他情绪嘅情况呢係困扰緊佢啦。咁我哋先唔讲嗰样嘢先啦，如果係一个简单乜都冇其他嘢㗎，纯粹一个失眠症嘅话呢，我哋对失眠症呢都有一定嘅治疗方法嘅。咁包括呢就是、一啲心理行为治疗啦，咁呢个呢係一个第一线我哋会去到做处理嘅治疗方案嚟嘅。咁就係透过点样去到 帮佢调节翻生活嗰个规律啊，睡眠嗰个习惯啊，所谓睡眠嘅卫生啊，咁样样咧，希望可以帮佢改善瞓觉嗰个情况嘅。咁、啊、如果嗰个情况用咗认知行为治疗啊呢啲咁嘅方法嘅话咧，都帮唔到嘅话咧，可能就要考虑咧，就系同时加埋一啲药物嘅帮助啦。啊，讲紧一啲药物咧，包括可能系一啲短期会用嘅。帮佢瞓觉瞓到觉嘅安眠药啦，而且一啲放松嘅即系镇静神经嘅药物啦，咁甚或咧，如果真系有少少即系焦虑啊或者情绪嘅问题咧，我哋都会用一啲可能轻量嘅即系调节情绪嘅药物咧，去到帮佢处理整体嘅情况咯。 嗱，我真系听讲过咧，话安眠药啊，我食少少咧，跟住然之后咧就会越食越多嘅个份量，系咪咁噶？ 是啊，其实呢安眠药呢我哋要好小心用嘅。一般嚟讲呢我哋都系用一个短暂嘅疗程啦。我哋就唔鼓励呢系会用一个长期。讲緊几长期呢，譬如四个星期或以上呢我哋都唔太鼓励㗎啦。我哋都会比较小心咁去到用嘅。咁、啊、因为头先你佩佩咁讲得啱啦，即系因为安眠药嚟讲呢其中一个即系危险嘅因素呢就系、是我哋驚佢会上瘾啦，会依赖我。上瘾嘅定义其中一样咧，就系佢越食越多咧，先至有同样嘅效果。可能开头你食半粒已经可以噶啦，跟住慢慢食下食下咧，唔得，要食到一粒，甚或咧唔得，一粒都唔得啦，要食到五粒啊、十粒啊。咁我最夸张嘅见过一个病人咧，系每一日食紧一百粒嘅安眠药咧，先至系可以即系帮到佢维持翻个生活或者个睡眠啊。咁所以系可以好严重咯。 咁如果真係经过诊断开咗药俾佢呢，咁可能有所改善，但係当佢一唔食药嘅时候呢，佢又返发，咁有啲咩方法可以帮到佢，或者除咗食药之外有啲咩其他方法可以帮佢即係可以改善多少少呢？ 係啦，所以呢如果你諗下一个人如果冇咗一个安眠药就瞓唔到觉呢，其实咪就係佢本身应该係有啲嘢发生緊啦，有啲问题啦。咁所以呢我哋即係再不厭其煩咁講，就係嗰個診斷咧係最緊要嘅。可能佢有啲嘅隱疾啦，又或者有一啲嘅身體毛病啦，有一啲嘅情緒問題啊，可能佢好擔心一啲嘢啊，其實咧令到佢根本瞓唔到啊咁樣樣，咁一定要處理咗一啲根本問題先嘅。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只有咧係好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咁樣咧，就令佢瞓到覺嘅啫，其他冇改變到喎。咁所以令到嗰個患者咧，咪會一路依賴住個安眠藥咯，冇咗安眠藥就唔得咯咁樣。咁所以嗰、那個处理本身嘅问题咧，断症咧系最紧要嘅。咁然之后啦，你话有冇其他方法帮佢啊？头先所讲啦，一个认知行为治疗咧，都系可以对于一个失眠症咧系好有效嘅一个方法嚟嘅。包括咧，我哋会教佢一啲方法，点样去到日间嘅时候咧。去到令到自己活跃啲啦，吸收多啲阳光啦。因为咧，当我哋瞓觉嘅时候咧，其实正正就系、是、譬如夜晚咁咧，我哋个脑会话翻俾我哋听咧，系而家夜晚啦，咁咧就会 瞓觉啦咁 咧，系啦，要瞓觉啦，释放一啲咧，即系褪黑色素啊，咁样咧去到协助我哋瞓觉。咁而点样可以令到呢一个褪黑色素发挥得更加好咧？就系、是、我哋日间咧要有足够嘅阳光啦，我哋活动啦，咁令到我哋咧好活跃嘅，啲压力荷尔蒙咧都会系提升咗嘅，而亦都系嗰、那个褪黑色素咧都会好明显咁样咧去到压制咗、下降咗嘅。但系去到夜晚啦，开始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做翻其他嘢啦，例如咧要开始个生活模式啊、节奏咧要慢翻落嚟啦，要咧话俾个身体听，同埋咧要系瞓觉嘅时候咧，嗰啲环境安静啦、漆黑啦，令到个脑咧知道啦，而家系瞓觉嘅时刻啦，就会加翻好多咧褪黑色素出嚟咧，帮助我哋入睡嘅。咁我哋都可以做一啲其他嘅活动啦，例如可能睡前30分钟，记住咧就真系唔好睇手机啦，要熄咗佢啦。咁咧嗰啲荧幕都要熄咗佢啦，让自己咧有一啲嘅安静嘅时间，开始咧预备定个人要预备瞓觉咯。可能咧可以趁嗰段时间咧听下啲轻音乐啊，睇下书啊。一啲文字性嘅书啊，又或者咧浸下脚啊，咁样令到自己可以放松到嘅，咁咧俾自己有一个预备啦。瞓觉嘅时候亦都系要注意咧，个环境系最好咧有少少阴凉嘅， 因为呢原来一啲低温度少少嘅环境呢都会帮助到我哋入睡嘅。咁啊宁静啦，漆黑啦，即係唔好仲有啲开住灯啊咁样去瞓觉，或者开住电视啊咁样去瞓觉呢，我哋都觉得唔好嘅呢一样嘢。咁等等啦，同埋一个好嘅規律嘅作息时间，几点瞓觉几点起身呢都有一个規定嘅。就唔好一日呢就係可能好早日呢就好晏，随住个感觉咁样呢，咁亦都系唔鼓励嘅。等等呢啲嘅方法呢都系一啲认知行为治疗里面呢嘅一啲嘅元素啦，我哋帮到个即系患者呢去改善失眠嘅状况。仲有呢就系好多时候当你失眠嘅时候呢，难免呢就对于睡眠有一啲误解啦，又或者一啲恐惧呀，即系觉得呢瞓觉系一个苦差嚟嘅，系一个好大嘅见到张床呢已经开始 有压力啦， 担心系呀。甚至呢有啲患者呢嚟到呢问我哋呢，究竟佢瞓唔到系咪已经冇咗瞓觉个功能㗎啦，佢身体系咪已经唔识瞓觉啦，又或者呢佢身体系咪其实有一啲嘅隐疾呢系令到佢呢不但瞓唔到觉，而个人呢个脑部会一路衰退呀，咁样令到佢好多好灾难化嘅一啲嘅諗法就会出嚟啦。咁呢啲咁样嘅思想呢，我哋都会透过啲心理治疗呢去到帮佢拆解啦，去帮佢分析啦，令到佢呢啲思想上面嘅陷阱呢系可以得到一啲即系解决啦，令到佢唔使再对于瞓觉呢有咁多嘅误解同埋恐惧咯。 呢个呢可能係一个灾难化嘅思想啦。调返转头，可能有啲朋友我成日都失眠嘅，是但啦，由佢啦，瞓唔到咪由佢囉，即係瞓少啲咪由佢囉，咁又得唔得㗎呢？ 係呀，呢一个思想呢等好过呢就係、是、对于嗰个失眠嘅嘅情况呢係过分嘅忧虑呢，又或者灾难化咗咁样。咁当然啦，即係如果佢当係一个冇乜问题嘅一个情况嘅话呢，咁佢自己个内心都唔会因为个瞓觉问题呢而产生额外好多焦虑或者不安嘅情绪㗎嘛。咁呢个都係一个帮助嚟嘅。 不过因为如果失眠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嘅身体问题㗎，会唔会呢？ 係啦，冇错啦。所以呢如果佢过分嘅乐观，好似佢明明话突然间瘦咗好多啊，或者突然间小便大便有血啦，咦都冇嘢啊，都唔使理佢啊。如果咁嘅情况咪对佢好危险咯，系咪？失眠都系一样。如果你长期受住呢个困扰，你系都要去正视嘅，就唔好过分嘅有个心口容置啦，又或者觉得都系一啲小问题啫。其实可能佢背后隐藏住一啲其他嘅比较严重嘅问题发生紧，或者疾病发生紧咧。我哋唔去正视嘅话咧，可能都会拖延咗嗰一个嘅治疗嘅。 同埋失眠都应该会影响到佢嗰个人嗰个情绪啦，系嘛？咁即系基本上都好容易会产生一啲负面嘅想法都未定嘅。 冇错啦，冇错啦。咁所以咧，始终啊有咁嘅情况咧，我哋都系要去到处理，要去面对嘅。 无论系点样都好啦，即系如果你话一晚半晚咧，就唔使担心嘅。可能你谂翻啊，可能真系饮咗茶、饮咗咖啡啊咁。如果真系长期都有呢一个失眠嘅问题，真系唔好犹豫去揾你嘅家庭医生，或者咧直接系揾精神科医生咧，帮你睇下拆解下你失眠嘅情况啦。好，咁今日咧唔该晒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啦，噃，拜拜， 拜拜。 送咗沈医生之后咧，的确系啊吓，唔知道你都有冇失眠呢一个嘅情况出现咧？近排呢一个嘅疫情咧，会唔会令到你都好彻夜难眠啊？瞓瞓下觉都会扎醒。如果你有咁嘅情况，千祈唔好犹豫，一定要对症下药。当然，如果你系挂住听清晨爽利嘅，我觉得都开心嘅，不过都系健康紧要啲。因为节目呢除咗直播之外，其实仲可以网上重温㗎嘛，系咪？唔一定要朝头早五点钟派身听陪陪做节目嘅。不过我都欢迎你听朝早同样地系五点钟扭到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支持清晨爽利。约定你听朝早再见啦，拜拜。